嗱，我哋今晚請到夫子上嚟啊，咁啊就係講講咧送中條例點解會敗筆 啫嚇， 敗筆 OK。咁啊，今晚我哋題目叫清君側啊，夫子咧嗱，再攞個張 graphic 出嚟睇下，唔該。嗱，清君側啊，夫子就話咧，就係其實咧歷史上咧中國出現咗好多次係清君側啦，其中以明成祖嗰次靖難之變係即係最嚴重一次。咁靖難之變裏邊要清算咧，後來咧本來一般話朱九族。後尾搞到朱十族，學生都要殺啊嘛嚇， 老師啊， 係啊，咁啊依個非常之大，咁啊再講多次就話清君側咧係冇時式嘅，過去式、現在式或者將來式，亦都係冇單數同埋係眾數嘅，咁咧佢係一定會發生，咁我哋拭目以待。咁啊，夫子喺上一節裏邊咧，亦都提到啦，咁咧呢件送終之所以敗北啊，出現咗好多嘢嘅。咁啊，其中咧包括咧依個阿老閘咧就俾即係短視 ，OK？ 咁但係我啊好想問翻阿夫子，簡單問下啦，即係你係做君，你係做一國之首 ，OK？ 你 佢啊，唔係我啊， 即係呢個理字係廣義嘅理啊 ，OK？ 咁啊，即係你嘅睇法，咁你下邊大把即係飽學之士，唔單止飽學，有曬見識噶嘛，有好多你話唔係土佬嚟㗎，做過外交官嘅，其中包括其一個重要人物叫楊潔篪。他曾經做過外交部長，仲係咧依個老布殊當時咧，即係七十年代中期，依個老布殊嚟中國做第一任，唔知係咪代叫代辦？依個楊潔篪就係佢嘅翻譯。呢啲人 啊，當時係鄧小平年代 啊， 我喺北京嘅時候，楊潔篪係一密，即係一等秘書，我哋叫伊咪。 伊咪 嚇嚇，即係一秘 一秘 一等秘書， 等嘅一等秘書。 唔係外交部， 我嚇 佢嗰陣時，佢啦、王毅啦，係嘛？王光亞啦，三個嗰陣時，我哋僆仔嘅時候，大家嗰陣時識嘅。 據講楊潔篪係今次送中其中個重要推手，呢啲人咧係絕對係有見識嘅，見慣唔係土佬嚟㗎，唔係草包子嚟㗎嚇。喂，佢哋點解依類人俾唔到好好嘅建議咧？啊！出嚟咧，搞到今次咧，真係好樣衰喎，而且處於咧係相當之被動。 我覺得我唔會怪佢哋嘅。點解咧？大家會發覺咧，嗱有兩點要注意。第一個咧就話個意見，我所知喺香港都好多人俾意見北京啊，香港好多人都意見俾林鄭啊。但係喺中國嘅特點裏邊咧，你下情上達係咪？絕對可以變成政策改變或者形成政策咧，好少噶。個頭頭先入為主，諗咗咩嘢，同埋佢考慮咧，佢好可能考慮嘅角度同老百姓啊，同你所謂下神啊考慮嘅角度係唔同嘅喎。咁變咗咧，你提咗幾多都好，佢上邊話一唔聽，咁你哋下邊咧再提咧，好可能咧已經係罪嚟噶啦。嗱，咁所以呢個係個文化。咁所以好多人都一提提完咗之後，睇到眉頭眼拗啊，上面唔聽啦，就唔提噶啦嚇。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話，大家你可以睇到咧，而家嗰個嘅形勢發展到咁咧，你話邊一個人落 order 係要推啊呢個送中條例嘅咁樣？我喺上一節已經分析過，咁個大環境咧，北京都覺得要推噶嘛，但係中國嘅特點咧就一定係。木取揼釘，釘揼木，我成日講呢句説話㗎啦嚇。咁亦都係上有精神，下有精神，病㗎啦。係啊，我呢句説話好，國內啲朋友聽見話好經典啊！呢句點解咧？上邊俾個 order 你，一定係虛無縹緲嘅，一定係俾你個方向、目標、精神三樣嘢。但係講咗俾你聽之後，你究竟點樣做、點樣落實，中間兜幾個圈？啊、去哪一步行先，哪一步行呢，上面一定不會告訴你聽的，因為第一他不懂、啊、你說當年搞基本法二十三條，你叫上面的法律專家起草一個基本法二十三條交給香港來做，他都不懂起草、結果呢這個就應驗了我們經常說的一句話，害香港者香港人也、就是香港人當時自己起草個基本法二十三條的草稿，係嘛？嗱，咁所以咧，就去到呢個位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已經到一個佢落咗個 order， 但是要香港这些的神子、 嗯、 你将它变成具体化。我再引申一点，大家记不记得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 他 不是接受英国 BBC 访问，刚刚一个礼拜前 访问的时候就说、这个事件全部香港政府自己决策的、 嗯、 他有自主能力，跟北京无关，他意思 中央没有指示到。 嗱，咁佢咁講， 但係就話支持送中條例㗎。 一聽聽到咧，大家就覺得，咦，係喎，係特區政府自己攞嚟衰喎咁樣。咁呢句説話咧，其實就有少少，即係你話講得好聽啲係語言技巧，講得唔好聽啲係語言取巧。咁個最終嘅指示個 order 梗係上面嚟啊，但係中間你點做咧？佢唔會話俾你聽，亦都佢亦都唔知道喺香港嘅環境點推啊嘛，所以咪就係香港呢一班嘅我形容為太監宦官復活，嚇、 嗯 啊、復活咗啊嘛，復活咗嗱，再加上上邊嚇、啊，如果講得形象一啲啊，咁好多人話喂共產主義全世界都死曬㗎啦，咁、 嗯、 不過誒、欸、中國共產黨仲係舉住共產主義嗰支旗，於是。就佢呢個殭屍就復活啦，咁而呢個殭屍復活之後咧，佢又開始吸收咗資本主義嘅陽氣喎，咁啊殭屍吸收陽氣就撕裂變噶啦嘛，所以佢有能量嘅喎，個能量而家你睇下綜合國力提升啊， 係 加上香港現代太監宦官復活。 嗱，你真係講得啱啊！回應一個觀眾啊，有個觀眾都好同意你，佢話佢叫 Domingo Lai 啊 ，Lai 啊，佢就話獨裁者身邊咧只有奴才同埋走狗，哪有叻人咧？有叻都變咗蠢啦！ 係啊，呢個係個器皿，無論佢係隻杯圓嘅，或者長嘅，或者扭曲嘅，個器皿係咁，你斟落去嘅水啊、咖啡啊、橙汁啊、牛奶啊。都是變曲，隨住那個器皿而變的嘛， 個形都一樣啦。 所以我話我不會怪王毅啊、楊潔篪啊，佢哋嗰班。當然啦，去到細嘅位置，如果你是加碼派或者你是亂出竅嗰啲自己都要負責任嘅。而家我所知成個送中條例裏邊咧，呢啲就是香港官員啦。嗱、啊、咁所以咧，一睇到一知道嗰個嘅形勢之後咧，咁劉曉明喺英國講嗰啲嘢咧。從北京的角度，他是進可攻退可守，不過他只是考慮北京的角度，不考慮林鄭，不考慮香港。為什麼呢？我也都採訪的，我後來慢慢聽一下，其實如果你說是北京真的支持尊重林鄭的話，劉曉明在英國對 BBC 說話之前或者播出之前，按中國的政治文化，如果他真的照顧你，他會跟你打個招呼的。 我會這樣 說，有個這樣的訪問會出來的、 嗯、 但是好像 沒有，你 prepare 個 statement， 好像沒有、啊、即等於以前某位香港的全國政協常委，他去北京的時候經常找我，就問、哎、現在什麼說得不說得，我跟他即是大家當聊閒偈，他每一次發炮之前都會跟中聯那陣時新華社講一聲，我陣間會咁講㗎。如果他不事先不打個招呼，突然間講出嚟的時候講咧，喂上頭不知道你咩事咁啊，震怒㗎嘛。嗱，呢啲係中國的打招呼文化。但係今次劉曉明同 BBC 嗰陣之前咧，我想不知道林鄭係咪從新聞裏邊先睇到咧？嗱、這個咧，可如果真係咁嘅話咧？這個是對林鄭的最大傷害。 你剛才夫子說你說得不客氣，說得不客氣，其實我還說一句不客氣、 嗯 嗯、劉曉明這個中共駐英大使所說、嗯、中央政府從來沒有指示特區政府去就送中條例立法，其實是叫做搣飛， 他要撇清關係。為什麼呢？我 搣飛 我 即是出賣了你的， 從北京角度他進可攻退可守、嗯、為什麼呢？北京只是考慮兩樣東西，整個送中條例裏面北京考慮兩樣東西，第一是香港人的反抗程度， 是 不是反彈程度，記住、不是反對程度，不是反彈程度，是反抗程度， 已經有103萬了，當時 他覺得這個是反彈程度 哦，不是反抗程度， 所以我說任何一個字大家要注意，反對程度、反彈程度和反抗程度是不同的級別的， 是 北京呢佢最緊要係睇反抗程度， 係 咁當然啦，反抗程度好多種嘅。你正話講 二百萬人上街都係一種，你可以解釋為反抗。 嗯。 啊，咁但係咧，反抗痛唔痛咧？到唔到肉咧？咁呢個就有好多唔同嘅程度啦。所以呢個北京第一個考慮。第二個考慮咧就係國際上邊，尤其是美國西方世界，佢哋所採取嘅回應方法對中國自己本身有冇肉痛嘅感覺？ 嗯。 如果佢哋係流於口邊嘅。劉曉明講完那些說話咧，睇下美國喐唔喐香港嗰個嘅單獨立關稅區，嚇、啟唔啟動其他嘅即係法律嘅修改？咁、如果佢只係留於口邊嘅，因為北京成日有一個幻想也好，希望也好啦，佢希望美國噏下啫喎，嚇拖落去之後咧，特朗普選輸錯最好喎、呢、這個就係將自己嘅希望寄托在人哋身上，而自己控制不到的、 你講少兩個字、叫主觀願望，不是希望，是主觀願望。 變咗咧，佢自己本身咧，而家仲諗住側側膊側側膊。咁、變咗咧，如果人哋係停越流於口邊而冇實質嘅嘢嚟講咧，大陸就可以進可攻啦。進可攻就繼續夾硬推落去啊！嚇、咁而家咧，香港人嘅反抗程度出咗嚟嘅喎，除咗二百萬人之後。咁真係我唔知又仲有冇更激烈嘅反抗，我唔知。咁、跟住咧，外國啟動，如果啟動我正話講嗰個人權問責法，針對住具體人嘅，呢、這個就係具體行動，令到你痛嘅喎。咁所以而家劉曉明咧劃清界線先，香港噶同中央無關啊，呢、這個咪變得退可守啊？ 就話你唔好千祈唔好將中國官員擺喺嗰個黑名單 啊！唔好以為係北京主張，係香港嗰班流落， 係 嗰班現代太監宦官所做嘅嘢嚟嘅啫。佢嗱仲有一樣嘢從可以同大家講嘅，我哋周圍採訪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大家咧就睇到香港而家報導出嚟嘅嘢，但係從國際層面一定有兩樣嘢係冇公開做，但係一定做緊嘅，就係香港嘅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呢段期間一定好多飯局，呢、這個飯局唔係講香港，唔係講送中問題嘅喎、因為如果係咁樣有個飯局講呢個問題，你豈不是係邀請外國嚟干預香港？所以一定係好 casual 嘅、好一般嘅飯局。呢、這個咧包裝到一個官場慣例，啊、我哋定期碰下頭啦咁樣、都有嘅嚇。好、多外國使節咧都會揾我哋啊，咁得閒食下飯咧。其實就是互相去研判的形勢嘛。呢段時候外交部好多呢類飯局，主要就傾傾下嘅時候咧、就傾到嗱、香港咁咁咁啊，嗱、個條例唔係針對你哋㗎。咁呢個就變咗係一種好輕描淡寫落藥嘅方式。好啦，另外一個層面做緊嘅就係喺外國，中國住喺嗰啲地方裏邊有大使館、總領館、各種嘅代表機構喺嗰度都做緊嘢㗎。如果不是劉曉明點解無端端要接受 BBC 訪問啊？ 呢、這個西方傳媒啊，呢、這個大陸成日鬧嘅西方傳媒。 所以咧，即係佢呢啲咧先睇到，哦，原來佢重視嘅就係外國嘅反應， 係 外國個行動具體係點。咁變咗而家去到呢個位咧，我覺得就係北京個角色，大家自己可以判斷啦。嚇、就。跟住咧層壓式嘅壓力壓到落嚟香港嗰啲太監宦官啊，復活咗之後咧，只要更加執行上面嘅嘢啦，尤其是初時嗰個嘅信息就係、總之唔好理佢，有票你同我過咗去，因為夠票噶嘛，你計下立法會係夠票噶嘛。咁呢一個咧就同2003年當時董建華收到個 order， 上邊有話。你不好理乜嘢，同我數夠票，夠票就過咗佢。 咁一定夠噶。 唔係，當時計嘅票仲有自由黨八票。 係。 後來田少突然間玩失蹤， 跳船啦。 嗰八票咧，國內計算冇咗噶啦，所以先急急收翻啫嘛，係嘛？嗱，咁去到呢個位咧，就已經係睇到上邊嗰個嘅精神指導力量啊，係相當強噶嘛。係嘛？嗰陣時仲未一百萬人都未有上街嚇，咁所以當時咪一腔熱血去推咯，係嘛？好啦，推嘅時候咧，到中間點做咧，就唔能夠怪上邊啦嚇，唔係即係嗰個 動機個動員力量就喺上邊，但係點做咧？就係、是、香港點做咧？好啦，我哋睇得香港政府犯曬啲乜嘢錯誤先？呢、這個就係盲人騎黑馬，夜半臨深池，自己犯咗中國官場裏邊嘅最大嘅錯誤係乜咧？ 係乜嘢？ 高速公路開快車嘅理論。 嗯。 點解咧？ 咁高速公路應該開快車㗎。 個個人啊，喺大陸做官啊，都知道一定要緊跟中央㗎嘛。啊、香港的官員跟得更緊添，唔緊要。但係係點樣高速公路開快車？中央開200米，你唔可以開100米嘅喎，你咪掉隊係嘛？咁中央開100米，你一定要開100米。不過中間車與車之間一定保持距離嘅嘛。國內有一句説話，呢個鄧小平搞落嚟嘅。鄧小平當時咧係去即係穩住嗰啲極左勢力啊。當時他的說話叫做打左燈向右轉嘛，即是告訴你我仍然是四項堅持的、啊、共產主義、啊、馬克思、啊、我仍然、嗯、不過絕一聲打左燈的、嗯、你如果跟車太貼，當他一轉彎的時候你就撞死，當你一踩油的時候你就撞死，個個人在國內一定是這樣說的，既要領會中央精神又要結合本地實際， 嗯、 一定是兩條腿走路的嘛，現在林鄭不理孟女女接了個精神之後呢就精神病來了，跟著還有、她在香港當然如果按個公開的組織架構即是那個、行政架構呢，她林鄭是向張曉明港澳辦、 嗯、 即是以前向王光亞、 嗯 是這樣的，即是直屬關係來的嘛，咁但係唔通佢樣樣嘢咧打電話問黃光亞咩？唔係噶嘛，咁點啊？咪香港咪有一個陰差大神喺度嘅，有個中聯辦喺度噶嘛，係嘛？咁而中聯辦咧，佢亦都為咗顯示，為咗顯示嚇，大家即係聽我講， 為咗顯示， 為咗顯示佢就啊， 即 係 做俾人睇， 我唔理嘅咁樣嚇。但係咧，你主要你睇下香港建制派同特區政府嘅關係係點㗎？香港建制派，尤其是傳統建制、傳統左派，係唔係咁中意聽特首説話噶嘛？ 係 從梁振英、曾蔭權，佢話你啲都港英為神嚟嘅，係、 嗯、 嘛？你啲港英為神，打江山嘅唔係你，坐江山嘅係你嘅。見到傳統左派，我稱之為一個左派憂鬱症嚟噶嘛？ 嗯、 啊，咁佢而家根本都唔聽你林鄭嘅，再搞埋呢鑊嘢出嚟，先至有爆粗事件啊嘛？ 嗯， 係嘛？好啦，咁。建制主要是聽什麼呢？就是中聯辦嘛，是吧？你見有出什麼中聯辦？你人大政協、啊、又有什麼、啊、還有、哦、現在大陸那種文化來了香港、哦、有什麼重大事件有宣港團來的、哦、 是 是啦、嗯、宣港團、啊、全部都官坐在排排坐，小學生上堂、啊、要看的、哦啊、要聽的、哦 啊、那最近是去、就是、年的十九大精神啦、啊嗯、下來 咁所以咧，林鄭而家咧就唔能夠四去問張曉明嘅時候咧，咁佢有幾多係喺中聯辦或者呢個方向，未必一定係直接交流，但係佢只能夠係睇呢一種信號啊嘛，啊，咁係咁喎，個信號仍然有票同我數過去啦，咁佢咪踩進入去咯， 嗯， 跟車跟到咁貼，而上邊考慮到整體形勢嘅時候，突然間話停，呢、這個人邊個講嘅咧？現在外面傳聞是韓正嘛，那韓正有沒有來到，林鄭是不說的，他說是、哎、這些是什麼，他當日記者會說過什麼是內部活動是吧，內部會議是吧之類的、嗯、喂，我說你這個說法完全是錯極、啊、因為為什麼呢？你如果是這樣呢，就是指將大陸那套的文化是掩蓋了壓制了香港的知情權，那這件事已經是兩制的破壞了，是吧？好了，我們再數回過去的重大事件的時候，北京一定有大員落到南方， 去深圳， 以至去到深圳，我不知道具體怎樣，每次有些不同的，有些在廣州，有些落到深圳，那這個已經是慣例了嘛，是吧？溫家寶2003年我立刻可以數回出來，本來他要留在香港，但他怕太多人，所以他都回到去，他是不是回北京，他是回深圳坐鎮的、嗯、然後說怎樣做怎樣做。好了，2007年胡錦濤來到了， 嗰陣時佢係經西部通道去到啄一聲所謂剪彩啦， 係啦， 但係佢冇翻北京喎，佢係留喺深圳睇實，然之後有啲咩嘢咧要即係嚇，即係指點江山之類。咁而張德江過去亦都試過嚟到南方，嚟到深圳，係嘛？喂，今次韓正咧，佢係港澳協調小組組長， 嗯， 喂，佢亦都係有個責任嚟你噶嘛？咁點解你林鄭見同唔見？嗱，佢而家冇否認噶嚇，冇否認喺中國嘅政治文化裏邊係間接承認， 係 嚇。嗱喺咁嘅環境之下咧，你已經係完全，我而家覺得佢六神無主啊，嚇。佢話：我如果聽中聯辦話，喂，中聯辦係咪又代表北京啊？嗱，所以而家呢啲咧就係啲陰差唔係嗰個宦官太監唔掌握嗰個皇帝嗰個嘅秘色啊， 係， 即係人哋噴緊個秘色出嚟，索來索去索唔到咩味，咁跟住咧就按照翻嗰個嘅中央精神就猛咁踩落去，咁正因為咁。所以到下面執行，包括警方已經有很多東西是亂晒龍的了。今次警方用的武力，無論他怎麼解釋我都不會接受，這個是一個所謂最低的或者恰當的武力 合比例的， 是的， 武力 無論你怎麼說我都不會接受的。為什麼呢？大家知道任何一個專政機器，無論你是警方或者軍隊，你除了話所謂現場嗰個指揮官啊，或者即係嗰個將軍啊，啊法務司令，除咗佢之外咧，一定有一個背後嘅政治導向， 啱， 一定有嘅， 啱， 唔好呃我話冇啊，嚇，你話啊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喂，你估以前打仗啊，而家一個電話一個信號，乜都有啦，唔同以前啊嘛，係嘛，咁所以警方。你話去到邊個位係可以用較大暴力，可以用更大武力，可以粗暴，可以開槍？ 嗯， 呢啲一定係一個政治上邊嘅 決定， 即係決定或者一個導向。嗱，我又講翻2014年啦，所以我哋經常一定要有一個比較。2014年嘅雨傘運動上邊有兩句説話嘅精神，又係精神嚟噶。 係 哇，所以我話呢啲精神咧靠大家感染嚇，即係成個估錯噶。嗰兩句説話咧，就係從嚴不流血，六四不重演。因為點解咧？嗰陣時習近平啱啱上台，未坐穩。佢2012年上台，2014年雨傘運動，佢啱啱搞掂國內啲嘢嚇，未坐穩嘅仲嚇，仲啱啱先至將自己變成核心，就係喺嗰2014年嘅十。應該是四中全會，他才將變成自己就係說香港你不要搞那麼多東西出來啦，所以他當時的指示就是從嚴不流血，六四不重演，那就結合當時的形勢，所以當時連槍都沒有開架，是因為你有精神上面嘛，是吧？但是後來傳下傳下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又傳了另外兩個不同的字的版本，就是從嚴不死人，六四不重演。大家你係從嚴不流血同從嚴不死人， 爭好遠咯！ 爭好遠噶嘛！我打到你殘廢， 係 我同樣可以 打傷你幾百件， 同 時死人 流血喎。 嗱， 中間點解嗰個精神會咁變咧？我唔知，歷史將會有答案，不過可能唔係而家。咁到而家嚟講咧，有啲人啊睇見嗰陣時同而家警方，哇！真係～對手無寸鐵的人都幾狠的喎，嗱，我唔否定，或者我亦都唔會孤立某一個片段。佢話啊，邊有鐵枝啊等等嗰啲啊，你從成個嚟講咧，呢一啲嘅民間裏邊嗰個反抗咧，其實係成個浪裏邊一個浪花嚟啫。我亦都唔贊成呢樣嘢嚇。嗱，不過我個重點唔係講呢個，我個重點講警方背後一定有一個嘅精神導向，嗰個政策嘅導向嚇。咁甚至上有啲人話：咦，會唔會你領會到上面嘅精神，而又搞掂咗啦，平定咗啦？你有冇發覺上一次雨傘運動嘅時候，當時嘅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而家點啊？喂，升官喎，國際高官喎，啊，阿爺捧佢上去嘅喎，係嘛？喂，咁佢嗰陣時咁樣去處理好啦， 仕途無限啊！ 係啦，喂，如果我今次上邊話明係，無論點都同我過咗佢啦。嗱，最初嘅精神啊， 哇！你哋班友喺度阻住曬，我又有一個精神指導就話，我哋要搞掂佢嘅，要保護到個條例通過咁樣。喂，呢一個係有講到去到邊個階段？喂，如果我執行到嘅時候，呢個以後可能會係繼續平步青雲嘅喎。嗱，我唔知道有冇人咁諗，李家超咪咁諗，盧偉聰咪咁諗，我唔知啊。咁但係咧，呢、這個就係上邊嘅一個精神嘅導向，然之後咧，你令到下邊啲人咧係全部咧係亂曬龍。盧偉聰亦都講錯咗好多説話，佢嗰日喺記者會裏邊佢講一句，我覺得一定要指出，一定要批評嘅，就係佢話警察都係人嚟噶嘛，警察都有情緒噶嘛，係嘛？嗱，大家記得呢句説話嗎？嚇，必須要指出呢句説話係大錯特錯。點解咧？你警察可以有情緒，不過唔該你唔好係執行任務嘅時候，你執勤嘅時候，你絕對唔可以有情緒。你點可以咁樣話人都有情緒啊？如果你有情緒，唔該你翻屋企啊！你亦都唔好喺屋企搞破壞，傷害家人。 啊，不過咁啊，阿夫子講到呢度咧，我都要講咧，就係話我當然知道啦。 嗯， 喂，你係受薪專業嘅人員啊，你喺工作。工作還工作，情緒還情緒，私人生活還私人生活。Never mix up。 我成日講嘅就係話， 不過好不幸啊！我側邊有啲人即係話，警察都係人嚟嘅。哇，大佬， 絕對錯 啊！ 你係人，但係你唔喺執行嘅任務嘅期間，你有情緒。 係， 我調翻轉頭，我問盧偉聰，如果我有機會，我問佢，如果呢個警察有情緒嘅時候，佢又喺你個辦公室， 係。 揸埋支槍嘅， 係佢哋。 你俾唔俾佢有情緒啊？ 係， 佢喺警署裏邊有情緒，又有槍械喺度，你俾唔俾佢有情緒啊？ 嗯， 你逆位而處啦，唔該，係嘛？嗱，所以呢啲咧，你只會變成一種風涼話，係嘛？到好啦，而家你話啊，唔係暴動嚇，即係成個唔係暴動，有五個人啫。呢個除咗係一個分化作用之外咧，另外係邏輯上邊咧自己搏自己嘅。點解咧？你既然話呢個唔係暴動啊嘛，咁點解你嗰陣時用咁大嘅武力啊？無非兩個原因：第一，你判斷錯誤；第二，你係嗰陣時收到個信號或者你個判斷認為暴動嚇、啊，你然之後先用咁大嘅武力。 嗯， 呢個咪就係錯上加錯，自己嘅邏輯都駁唔到自己嘅。好啦，仲有盧偉聰講完話啊，唔係全個都係暴動。林鄭又犯了她自己的邏輯上面的錯誤，記不記得林鄭她第二次的記者會裏面講是講什麼啊？我當時說暴動是根據警方的資料， 嗱， 喂，警方而家改咗啦，點解你又唔改翻？話我唔覺得係暴動啊，林鄭點解你唔講啊？ 嗱， 呢啲咪就係已經亂曬章法咯。 仲有係唔係好夠義氣嘅？推落下面嗰度啊！ 我哋有機會陣間再 好，我哋唞陣先啦。 現世之間，佢話義氣啊，一定係義氣嘅啫。 OK， 嗱，我哋而家唞陣，請各位繼續捐款100蚊，每人捐100蚊，幫我哋承債，幫我哋彌敦道證交所節目，同埋將我哋節目 share 出去。唞陣翻嚟再講。